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哇哒哇哒哇我哒。 好，第二節翻嚟咁啊，牛哥系咪有咩问啊？问下 系喎，即系我唔明系先，你啲咩一换一，即系话我嗌支啤酒饮完之后，咁我俾翻支啤酒佢，咁佢就换支 Walker 俾我啦，譬如我要 Walker 都得。 得诶，嗱，讲一次啦，嗰场咧你俾咗入场费， 吓、啊， 咁佢就会俾个 coupon 你， 嗯， 咁 coupon 咧你再去吧台就攞。一個飲品啦，你可以飲攞啤酒又得、 啊， 你中意飲 Walker 曲又得、 嗯， 或者 Walker 加綠茶又得、 嗯， 或者係咩係咯，跟住總之咧，佢個規矩就係咁嘅，一換一，你俾翻個杯佢，或者俾翻個樽佢，佢俾第二杯嘢飲、 嗯， 你冇咗個杯冇咗個樽咧，佢又唔俾你噶咯。 即問題就話，如果我攞自支啤酒樽去換支可樂唔得， 就係、是、唔得。 喂， 點解咧？ 即點解？ 我唔知 可樂咁平， 都唔係我都唔知道，我問佢點解唔得喎？規矩。 啤酒就要换翻啤酒， 唔系啤酒可以换，就酒一定换酒，净可以嗰度净系准饮酒嘅啫，唔准你饮绿茶，唔准饮嘢有可乐。 哇，道女一流， 系道，诶、哎，冇错啦，道女嘅，嗱，讲过啦， 嗰、那个系道女场嚟嘅， 系，其实唔单止系呢、這个，好多场， 唔系即系帮， 咪住先，咪住先， 帮帮道场， 嗰时嘅消费，即系饮嘅消费系几钱先？ 唔系好贵嘅， 唔好贵，你香港你百零蚊咯，其实算贵噶啦，算贵噶啦。 百零蚊就任飲喎， 係啊， 哇真係， 唔係嗱，如果阿牛上到去咧，你企喺嗰個門口度咧，隨時執兩件走啊， 咁好唔使啊，喺成條行山路阿牛可以執好多件走啦已經，唔使淨係喺嗰間嘅，係啊， 唉買 video 真係綁住我冇時間去個長 trip 添， 唔係唯一你要就係學多學翻幾句日文啦，咁就會殺食好多咯， 教你一句 啊， 我教你一句啊，阿羅 Hong Kong Damn 人神 Yellow Sugar 啊， 唔係我教你一句阿智大話。系打笑啊！ 差唔多啦。 你好似净系识呢句嘅啫，真系。 嗱呢句， 佢嗰句系上海话嚟，佢哋唔系日文。 哦， 嗰句意思就系话咧，鞋带未坏，孩子先 坏。 咁佢咁佢哋即系如果讲用上海话嚟讲咧，就好似日文咁样，佢成日攞嚟玩嘅啫。 哦，喂，咁样嗱，如果除咗去饮酒啦，咁食嘢咧，即系喺嗰啲餐厅，头先你讲嗰啲嗰类型嘅餐厅，有冇嘢食嘅咧？ 食嘢啊！ 饮啫嘛，你冇话系咪？ 我冇食嘢，嗰个酒吧系嗰个吸嚟噶嘛，边度 我哋都吸紧有啲花生啊， 冇噶， 唔系帮帮有。 有咩？ 跟有啦，嗌嘢食啊。 干炒牛河唔会有啊？ 唔系冇，即系嗰啲。 净系花生、 炸鸡翼啊，乜嘢嗰啲有噶。 喂、哦，by the way啦，另外嗰度 贵唔贵先？啊，你答啊。 喂，我真系唔系好记，你唔好唔系嗰啲，我通常一次过埋单成棒人咁，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几多钱。 因为你知啦，饮到咁咧，你真系唔食定啲嘢晾住个胃咧，真系 系啊， 真系冧得噶嘛。 有小食嘅， 即系去到嗰度，即系一系就食饱你自己好入去，一系咧你就喺入边食嘢噶啦。如果食嘢你价钱唔知就真系。 喂，行山路咧系一个几好嘅场嚟噶，即係講多兩句啦，即係佢係比新天地好多，即係我之前講過就係因為新天地其實就好遊客 feel 嘅，咁咧就同埋就即係行山路同茂名南路係比較 local 啊，咁你去到咧就有啲即係點講咧？你中意道女又有得道，你中意溝女又得溝，咁啊同埋 大小姐都有 咩場都有啊，即係譬如話仲有有呢個劈場啦、 嗯， 劈場又有啦，即係有女同你 都係差色中啊， 差色中差妹一樣玩法。啊，咁就通常就即係嗰啲場就會係三幾百蚊，你一坐低咁就叫你嗌一桶啤酒咯。佢就唔係一揸揸噶，佢哋有啲咧就會係一個好大嘅木製嗰啲啤酒桶，有個水喉。 咁我知邊啲有，知邊啲 咁樣啦。 香港都有，香港都有。 咁佢其實就係都係想你飲多啲咁樣啦。咁然之後另外有啲就 disco 啦。又有啦，咁有啲就類似好似邦邦嗰啲咁，即係 mix 場咁樣嗰啲，有幾隻咁又有啦。即係行山路係幾好玩㗎。 咁有冇蘇體呢？如果邦邦嗰啲地方 有㗎，喂，佢呢嗱，佢上面呢又話嗰啲其實係下面邀請上起女嚟嘅，但我次次見親都係嗰集 同一個 下面先。 就下面 跳緊舞嗰啲， 上去跳舞咧，佢有個台嘅 DJ 台嘅嘛，嗰啲 DJ 成日咧請啲女上去咧，哇來來去都依條女嘅嗌， 玩慣咗。 嗱嗰啲女咧，你真係哇嗰啲女真係索去索噶，索噶，不過次次都係過去啫嘛，因為好因為條女咧好奇怪噶， 佢绑嚿肉咧喺条腰度噶， 嗯， 即系红绳绑条肉，唔系绑条颈度，系绑唔系绑只脚度，系绑条腰度。要处处呢条女嘅，喂条女仲要过瘾，佢喺条裙短度咧， 真系 条条揈佢出嚟，喂吓死我喂！ 唉，讲讲下好似 真系好想去啊， 战 男手技，真系成个战男手技搬咗过嚟添， 真系控制唔到啊！唉，唔怪事咧，成日有啲網友話喂兩個節目其實真係好似 其實係 crossover 我哋咯。 好啦，咁馬王啊，有個 ICQ 嚟，佢話我有一年咧就去，有一年咧就一年都有兩三次去上海開會，最深刻嘅印象就喺近外灘嗰條步行街，短短二十分鐘路程咧，撲街十幾個雞頭咧就問我要唔要女，嗱啲賤男嚟又係，咁啊煩到咬咁啊，咁啊。我就 你可 唔 可以實在太似外國人啦？ 我就係啦係啦，我 冇理由，唔係我都有嘅， 冇人問我 即係咁樣。我第一次去上海咧，個樣真係好似外國人啦，因為同即可能成班香港人咧就講廣東話啦，啲人成班喂要唔要按摩啊？ 係 要按摩啊？ 要唔要温柔啊？問你 我好多年冇俾人問過啦，即係早期啊嗰時就有嘅， 係咁早期啦， 就好少。 我之後我嗰次去上海都冇， 可能越嚟越似一個大陸呢嘅我已經 係咯 嚇，咁就好啦，咁啊。翻翻嚟啦，咁啊讲翻就系话，即系上海，咁你啊留咗半年， 半年啦，六 半年到啦，吓，咁就即系后尾你都适应嗰个生活噶啦。 我个始终都系唔适应嘅， 都系唔适应， 都系觉得， 即系如果有得俾你翻嚟，你都会翻嚟噶。 即系咁，我未去上海啊，之前啦，同埋之后去完新加坡啦， 系 翻嚟啦， 系。 其实我系觉得，我唔觉得香港系咁可爱嘅， 系系咯，咁你好矛盾喎。 跟住我跟住去完上海，翻嚟之后咧，我觉得哇，原来香港咁可爱噶， 吓， 即系好多即 系即系翻到嚟就觉得香港好多好多。 哦，系啊， 你唔系啊，冇喺大陆沟女啊，好明显呢啲。冇喺上海溝女，好明顯 錯咯， 係咩？ 即係 我唔知點解 啊！你爆你私人啊，帶出呢樣嘢啦即係話我係好風流啊！即係大佬阿 Ed 哥喺上海，即係上海妹殺手嚟嘅大佬， 咁犀利！你睇下佢成件女旗咁嘅啫，大佬。 嗱，佢呢啲 feel 啱噶，嗱阿 Ed 哥呢啲 feel 就啱啦。我哋呢啲兇神惡煞咧，上海妹人唔中意嘅，佢咧就有少少似上海男仔嘅。即係可能即係網友唔 係 好 即係湯圓囉 方面係啦跟住就又即係都英俊啦算係。 即係 Ed 哥你真係俾人食滑你都唔知咩事話俾 你。女仔嗰隻嚟咁 咪死得啦。 咁死得啦。 咁就死得啦大佬。 你上面係殺曬㗎。 係你溝到女跟住係俾啲女殺曬呀呢個係。佢唔係殺啲女係俾女殺 啦。咁即係係呀呢個即係。 將來做牛做馬老婆老婆呢隻囉。 叫佢唔好沉囉。 唔得㗎喂 真係。唔得㗎嘛。好啦我哋唔講呢個問題啦我有一個問題想問。我有一個嗱你話牛真係好大鑊嘅啫。唉。 啊真係想督下督下 Ed 囉。 再搵佢上嚟。 唔係呢個星期二我約咗個援交妹啊 ,Ed 又唔係援交仔唔嗌。 俾你做下宣傳先喎。 係呀。 喂好精彩喎嚟㗎呢個禮拜。 我唔知佢哋啲女仔識唔識講嘢㗎嘛。 我而家已經考慮星期二唔上大陸。 上上嚟囉。上嚟撐下我囉上嚟撐下我。你爭我咁多集。 你 點還啊 你俾我還先呢一集。 你還俾你還喎。你 OK,OK。 OK, 好喂我仲係想問多問啦有個網友呢其實就問過我一個問題㗎。佢話港人喺大陸揾工容唔容易咁我答呢就我可能即係冇咁咩因為我都好耐冇揾工啊咁即係我呢個年紀其實就唔係好即係唔係好啱因為你細我一大橛啦咁即係其實可能你會知道嗰個市場多啲喎即係而家仲容唔容易揾到一啲工係可以上大陸做嘢嘅即係香港人。 其實有的不過咁啦我上去做嘢都唔係我搵工啦係公司派我過去啦 係係 即係我唔係有個經驗喺上面搵工不過我即係照我所知啦即係大陸好多即係當然你首先第一你要有識你嘅普通話一定要好先 嗯 你唔可以淨係只上去鬼英文唔得 嗯 第二佢哋個個好多家公司佢哋係真係會願意係請外人嘅 嗯 唔係淨係即係佢哋請好多台灣人啊香港人啊有㗎有請。 你講係大型嘅外資企業公司。 唔一定係大型嘅。 係 。就算係local 嘅佢都會。因為咁好多上面嘅公司嘅大老闆啊佢本身都唔係 local 人。佢哋唔咪請返啲外地嗰啲人嚟嘅。 嗯。 但係當然你話要去到咩上去同啲咩中國銀行嗰啲呢咁就 爭啲啦。另外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你能夠俾到啲乜嘢佢。 嗯， 如果你香港或者外國有做過幾年經驗嘅話咧，你翻到好殺食。 咁但係譬如話，如果你話即係譬如話 ，OK， 我係一個大學畢業生， 係 即係我啱啱出嚟，可能到而家係我喺香港都係做一年兩年嘢嘅啫。 係 即係呢一個咁嘅 得 階段又 OK 嘅， 有一年經驗就得㗎啦。不過始終一樣嘢， 嚇 佢人工比唔到高你。 而家仲反而仲有啲下跌嘅趨勢喎。 有㗎，係㗎。係 啊，因為嗱，我見到嘅情況咧，就其實你話講目前咧，就會比早幾年咧就開，即係其實我覺得我相信個趨勢就係越嚟越冇咁殺食嘅。即係你話 OK， 同我以前十幾年前嗰陣時，我上去上海又好，或者廣州又好啦，即係總之香港人就係一個 品牌 一個名牌嚟嘅，咁然之後就即係你唔休冇嘢做嘅，咁同埋好多即係總之就大部分公司即係好 senior 嘅位置啊，或者總之就即係好好嘅 position 都會係留返俾香港人做，但係呢譬如而家特別喺上海嘅，我見到早即係呢一兩年嘅趨勢就開始已經係有少少改變，即係開始因為佢哋會盡量如果可以俾到國內人做就都會俾國內人做，因為點解呢，第一佢唔使包你咁多啊，即係 唔使俾咁多 allowance， 俾咁多 allowance 啦，工資就平咗大決啦，同埋、 啊、 就係亦都其實都有一個原因，就係發覺即係越嚟越有好多，即係佢哋會發覺好多個案就係、是、啊未必一定我真係有啲位係請香港人係 OK 嘅、嗯、因為譬如話學你話齋有啲好多香港人係真係上到去，嘩原來語言嘅溝通又唔係好掂，同埋就係話佢對中國嗰個國情、 Market. 啊，即係我曾經我間公司我曾經有個好精彩嘅例子咧，就係、是、咧我哋公司即係唔係我請啊，就另外一個部門咧，佢請咗一個 manager 翻嚟，咁、嗯、就唔知點解傻啊請咗個人翻嚟，佢香港，但係咧佢就佢完全係冇即係冇上過大陸嘅。 嗯 咁然之後跟住佢就第一份工就走上嚟上海做嘢，跟住唔使三個月就走咗，佢係連語即係普通話唔係好講得好識啦，同埋就係成個做生意嗰個 culture， 佢係做 sales marketing， 但係佢成個嗰個喺內地做嘢嗰個 culture 完全唔同嘅，即係佢唔知道啊，原來出嚟要成日請人食飯啊，呢個請你食飯，嗰個請你食飯，一日到間都食飯，咁跟住同埋就係、是、即係譬如話仲有就係、是。即係成個 culture， 我唔知點講，係佢大家都好唔適應。 唔係，不如咁啦。 係啦，咁變咗呢就即係而家開始就好多人呢喺上面嘅公司就會係慢慢即係發覺啊原來唔係一定係香港人 OK 嘅。咁所以其實都係。 但係會唔會係咪即係以前呢就請香港人呢就希望係請佢哋個遠程人。 以為 英文好啲啦。 英文好啲啦。 但而家上海呀、啊其實好多地方嘅英文個語言能力都好咗㗎喇嘛，咁就而家就唔需要一啲 香港人。呢個係其中之一啦，同埋我覺得係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嗰、那個經驗啊，即係你話以前嘅香港人可能嗰、那個、嗯、即係因為你見嘅嘢會比較多啲，咁、嗯、但係因為而家佢哋個步伐都好快，咁、嗯、其實而家即係新一脫嘅上海人其實係都係會差過香港人。但係佢哋唔係你想象中咁差，咁所以就呢、這個就會行個公司衡量嗰個值唔值啦。 唔係嗱，你我同你我哋公司同你唔同啦，銀行啦，始終我哋講嘅係唔係話即係唔會話去出去成日同人食飯， 嗯， 同即係嗰唔係做唔需要做嗰啲生意啦、嗯。我哋銀行要嘅係要佢哋 professional 專業嘅， 係 啲專業咧，你其實每一個國家都係咁做嘅啫。佢係大陸缺乏嘅，而大陸咧係永遠係冇啲咁嘅人才嘅，即係好似我講嘅服務態度啊，點樣應該要服務咧？即係閒閒地一個香港人咧，你上到去都講好多出嚟嘅、 嗯， 大陸嗰啲上海係唔知嘅， 嚇、嗯 啊，即係好似我老闆可以同我講話，你其實嗰啲咁係我台灣人啦、啊，佢、 嗯、 會話大陸嗰班整體歪嚟嘅喎，對唔住、嗯，我唔係睇小佢哋。但佢真係未見過咩叫真正 的同意嘅，同意嘅，係因為有個視野呢， 係 始終就嗰樣嘢就會舒蝕啦，即係因為佢哋睇嘅嘢係會真係冇我哋會睇得咁多，即係有陣時譬如話你要吹呀，你都要真係要睇過話你會知道有嗰樣嘢，咁即係上海嘅本地嗰啲人呢就未必有呢個視野囉。 因為佢哋一樣嘢就係佢哋慣入世都係慣咗係嗰種態度對人。 係 我哋香港唔係㗎嘛， 你細細個已經係有一種接受咗分途咗一個係好好嘅態度㗎嘛。 嗯。 即係唔係劉華之前啦已經係有一個好好嘅態度啊咁、應該點樣去對一個客戶啊咁樣囉。 嗯 ,ok。 同埋始終佢哋有一種另外一樣呢就係嗰啲風險管理啊、大陸係冇呢種 concept 㗎嘛。佢完全係未有尤其是係金融呢方面啦、咁樣。 咁你鼓唔鼓勵如果即係而家如果譬如你有個朋友佢都係想上大陸搵嘢即係搵到份工係上大陸做嘢嘅或者上上海咁樣啦。咁你會點樣建議嘅即係你會鼓勵佢上去啦抑或係你覺得啊都唔好上去上去都係嘥時間咁樣即係之類。 如果肯、即係咁你我始終係覺得你由香港或者外國做咗一兩年經驗先。 係。 咁你先上去咁你先至有用囉。 OK。 如果你真係一個 U-grad 仔、你上去冇用㗎。你俾人。 學唔到嘢。 你俾人食咗呢都似。 係。 係。 咁深圳府榮就話佢香港人呢就好難上去搵工喎。佢除非呢你係做管理。不過呢你要搞好啲稅務嘅問題。咁通常公司會同你搞嘅。咁就我所知亦都有多就係有多公司就會幫啲員工即係如果上大陸嘅員工呢就會將份糧呢就拆開兩份嘅。咁然之後 咪就幾多 我就其中我都試過咁、然之後跟住就因為點解呢你係要有返一橛嘅糧呢係要證明你喺即係你要交返大陸嘅税 㗎 喎同埋我哋要交嗰啲咩保基金啊 社保基金啊 保基金嗰啲咁嘅嘢㗎即係我哋都要負責做返呢樣嘢。咁 that's why 點解就係我哋要重新即係如果正常嘅話就要辦好個工作證啦、跟住然之後做好曬你嘅驗身啦跟住做好然之後呢你就會有兩份 contract 啦一份你係香港嘅 contract, 一份就係大陸嘅 contract 啦咁然之後跟住就會係兩邊出糧囉。 同埋一樣嘢 呢啲通常 講返 你公司派得去上去就會同你搞㗎啦。 即係嗱好似有啲人。 係咪即係兩邊都交税呢變咗。 兩邊要交如果你份係如果你兩邊都要交就係兩邊都要交囉。 Okay, 明白。 因為如果你拆低咗嘅時候香港嗰邊你可能唔使交㗎嘛。 係囉。 咁呢個咪睇你份糧出幾多囉。 即係邊度有數呢講真譬如。 邊度有數我哋會拆我哋會就㗎。即係通常如果老細就肯同你傾嘅幫手呢咁就會就囉。咁、就我嗰時都要兩邊交。 嘩呢、這個都係個大陸好好嘢嚟㗎喎真係。 唔係㗎其實有好多公司呢即係兩種㗎即係有啲公司呢就係、譬如佢唔想做呢懶得做呢同埋或者個 system 冇咁好呢我所知有好多我有多朋友上去做嘢呢佢都係長期喺上面做嘢但係佢亦都係喺香港出糧咁呢就相安無事就冇嘢囉。咁佢但係如其實理論上係犯法㗎、即係譬如話你嚴格上你又冇辦到所有啲暫住證啊、你又基本上喺度長 stay 喎即係如果一拆會上嚟嘩你都喺度 stay 咗幾個月咁你如果佢界定你係一個佢可以當你一個非法勞工㗎咁所以但係其實有好多呢啲仲係咁樣做緊㗎即係你知有好多香港公司係好爛㗎嘛咁所以就呢、這個就視乎你間公司肯唔肯同你做囉。 但出糧都係出港幣㗎啦係咪 吓 出港幣㗎 啦。唔係㗎咁我唔好簡單咋嘛你香港咪香港打保囉。大陸咪有大陸打保囉。 咦大陸嗰份好啲喎即係話可能會。但係而家人民幣升㗎嘛。 咁係咁而家就係咁講啫。咁但係總之就係、即係一拆開咗嘅時候你咪有一橛就出人民幣有一橛就出港紙咁樣囉。 不如講返呢 係。 好似你香港人呢想去做嘢呢咁點樣處理錢嘅問題呢講我做銀行啦我對嗰方面可能比較清楚啲呢你喺大陸度你想去個 counter, 你講你要排隊排成個下晝。 喔、哦、呢、這個就全大陸都係啦、因為啲銀行就服務就好差嘅。 即係如果俾個 advice 你啦如果你真係喺大陸要攞錢嘅話呢你我諗你真係撳機算數囉。 但這個一定啦 一定 即是免得過就不要入銀行咯、有些銀行呢就很階級性的、即是你有些就用你攞錢攞幾多少錢去分啦、分開幾條龍的即是有些龍是突快有些龍 就超慢的那有些就會看你是不是這裡的咩即是有沒有在這間銀行開戶啦如果你不是的你隨時走入來我想著過條數呢你可能排幾個鐘頭都有 你唔好試下咩叫屋企人匯錢上嚟啊！ 因為咧，如果你屋企匯錢上嚟咧，你要排隊去個 counter 度確認係我嘅，依筆錢我嘅。 嗯。 你嗰日排咗係三個幾鐘。 嗯。 嗰時我，所以我上海六個月咧，我都冇開過户口嘅。 嗯。 啊，我即係 ATM 攞錢算數。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唔使開户口，即係用你用香港嗰張匯豐卡。 香港匯豐卡係。 咁每次都要收啲差錯， 但係就好係囉。 係囉。 唔係咁嘅，而家匯豐呢唔好賣廣告啦。 係囉。 不過即係唔係想賣 好，同埋好唔方便㗎喎。 唔係想賣廣告，不過呢而家匯豐呢佢。 唔緊要你講。 佢而家就有個 service， 佢而家你換嗰張，你同佢講我要換一張 ATM 卡。咁佢而家匯豐所有 ATM 卡都有銀聯嘅服務㗎啦。咁銀聯攞就比較起其他嘅服務呢，以前嘅呢要收你25蚊一次。而家銀聯呢就只收15蚊啫。 哇 ,15 蚊都係錢啫。 咁你一次攞幾千蚊 就好唔方便㗎喎。即係分行唔係好多。 你唔使去匯豐攞㗎。你 有銀聯㗎嘛。 你去 佢都係佢都係 match 返㗎。 用返銀聯。你可以去到嗰啲咩民生銀行啊嗰啲 公 銀都係入到去。咁就撳到㗎啦。 係 中銀係中銀唔得啫。 Okay, 中銀係冇銀聯嘅唔知 咩。唔使用銀聯就已經唔方便啦。 係啦係啦。係囉。 哦，匯豐都係嘅。 匯豐都係嘅。 哦，咁如果唔係就好大喎，因為佢好似我記憶中就淨係得一兩間，有一間就喺酒店區啦，喺南京西路酒店區嗰度啦。 幾間係啦。 O K， 即係總之就唔好唔就腳嘅嘛。 不過就算啦，你依銀行服務咧，就算係雖然外資銀行都好啦，我睇到真係，妖都係同嗰啲人諗嘅方法咧都好 local 嘅。 嗯。 嚇，即係我同佢嗰陣時我好同匯豐咁會拗交咁滯。 嗯。 因為我始終雖然我係做另一間銀行，但係我都係用開匯豐啦。我拗交，我叫佢喂。你想張 ATM 卡俾我咋？ 嗯， 咁樣佢竟然咧，我打香港打五次， 嗯， 佢問佢你 send 咗邊度啊？咪 send 咗你指定銀行嗰個户口度，嗰個分行度咯。 嗯， 跟住我打翻去上海，去咗邊度啊？跟住又抄 未嚟咯？ 唔係未嚟啊 ，send 咗去唔知邊一度喎。 嚇， 跟住台 灣啊？ 咁你有冇 send 咗去浦東啊？send 去浦東嗰邊？ 唔係你呢啲係純粹香港人思維啦。總之要搞呢啲嘢咧，盡量咧就要諗一啲 shortcut， 即係簡單事情就唔好複雜化，多事就不如少一事。呢個就喺大陸嘅即係生存之道嚟嘅。即 係 你如果嗱，你成日諗住用香港人嗰個思維咧，覺得哎呀，你認為好簡單嘅嘢咧，對佢哋嚟講就已經係好複雜嘅。即係佢哋係唔識轉彎嘅，所以無論你喺銀行又好，或者簡單到喺一間快餐店度嘅賣一個餐俾你嘅人都係，你只要轉一轉，稍微將個餐轉一轉咧，佢已經唔識俾你。 看底隨時唔識嘅。 係啦，看底咁已經搞到一大輪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就呢啲係經常即係香港人喺上面做嘢都會遇到嘅問題。 係咯，即係有啲人你有好多嘢咧要做個步驟咧，你香港人你講 A B C， 佢識曬噶啦。但你去到大陸呢，你去講埋晒之後啦，應該你除咗 ABC 之外，你當然啦又要做埋 ESET 啦，跟住之後 E 啊 H 嗰啲，因為香港人你唔使再講嗰啲佢都知㗎嘛。佢真係要逐個步驟話俾你聽，如果佢真係唔做俾你睇。 OK， 咁讀埋啲 ICQ 先啊。馬王就點解成日啲 management level 呢仲係香港人，好多時啲港資公司對大陸唔太信任，驚佢哋出股話，呢個係佢嘅意見啦。 咁啱啊， 呢個都係其中原因啦。同大陸人做生意，佢哋十個有九個都係收水嘅，好難完全信佢哋。咁呢個唔使講啦。 你都同意啊？ 係啦，即係係啊。 呢個馬王啊， 即係我可以話俾你聽，連香港人慢慢做落咗咧，喺上面都係會收水嘅，即 係 係 咩？ 呢個係個溝通。 冇人。不 過除咗香港人係一個 option 之外咧，其實台灣人都係佢哋嘅職。佢哋公司啊，好多時都請翻佢。如果係香港人之外，佢哋寧願請台灣人。 唔係台灣人其實係比香港人更加容易喺上海適應嘅，係因為成 因為你識落水啊嘛。 唔關事， 此其一，唔係成個 lifestyle 係好相近。咁啊，同埋就係佢哋語言啦，係 咯， 同埋佢哋嗰個成個步伐，成個 lifestyle， 包括而家好混亂嘅交通，即係呢啲全部喺 台灣都好混亂。 唔係台灣曾經係咁樣，而家好多。咁但係即係總之成個上海其實上海人係好適應嘅，即係你去到譬如話啊嗰啲咩木竹啊，好台式嘅，嗰啲茶館啊，點點點啊，嗰啲嘢全部喺即係台灣人就會係好容易就可以 set 到 down 嘅，即係喺上海。 OK， 咁我試過我個同事啦，咁係台灣嚟嘅，佢啱啱嚟到，我問佢識唔識應啊咁樣，跟住話識應， 冇問題啊， 係你先唔識應啊， 成個台灣唔係成個台灣， 冇 成個上海 咁多， 成個上海好似台北咁樣 嘅，係啦，即係冇咁多牢騷嘅， 係啊， 呢個就係 阿 Ed， 咁你第一次做呢個節目，以前喺大陸有冇聽過不信頻道？ 有 啊，有有啊，唔敢讲 咁勉强。 嗱，我哋咧其实咧每一集咧都会讲一啲大陆好嘅嘢嘅。你讲唔得啦，阿杰斯讲先。我有啦，我准备咗啦。 知你之前冇讲过啦。 系 讲买书系唔错嘅。 买书系唔错。 买书唔错，真系你要嗱，除即系买乜嘢嗱，可能买外国书会贵啲，但系如果买中文书嘅话，你要乜嘢都有。 嗯， 你乜琳琅满目啊？甚至话买翻外国译中文嘅书都有。 嗯、 好似我嗰阵时我有一啲比较上系一啲参考嘅书啦，或者系考试里边嘅书咧。如果你用美金用美版，所谓美版啦吓，买翻嘅话可能成 set 咧成千几蚊。 即系所谓嗰啲叫做有即系功能书啊， 系功能书 嗰啲咧喺大陆系好好嘅吓咁即系第一就系佢种类多啦， 多 同埋价钱好平吓，咁所以咧就呢个都系一个。 但系你识睇简体字幕。 嗱， 即系 有分类啦。嗱，佢嗰啲所谓嗰啲大陆版嘅英文书， 嗯、 所以佢哋如果你接受到佢啲纸质咧，因为你外国啲书纸质系靓啲噶嘛，系、 嗯、 如果大陆啲纸质系薄到好似就系吹咗烂嗰啲咧， 咁一分钱一分货、啊， 一分钱货。嗱、啊，如果真系讲真，如果外国嗰只书，如果外国买，可能成千几二千蚊嘅，喺、 嗯、 大陆买500蚊成 set 买。我以前有啲朋友就好中意买嗰啲中文版嗰啲电脑嗰啲书、 嗯、啊，我都系 系啦，因为平啊嘛， 平 吓，同埋好齐嘅。 好啊，咁啊，杰斯有冇好嘢 咧？我 大陆有冇好嘢 咧？我记得上次我想啊，我记得上阵而家唔记得上次。 你唔记得我讲 先？ 你 讲先。 为人民服务啊嘛，我成日讲大陆 系真系。 我而家讲深圳地铁，深圳地铁咧，你只要满呢个65岁咧，你就唔使俾钱搭车嘅，喺地铁站嗰度，你系咁申请咗俾30蚊按金，佢就俾一张八达通你，咁样你以攞呢张类似八达通嘅嘢咧，你就喺深圳地铁嘟匀咧，都系唔使俾钱嘅。咁当然啦，你会烦啦，咁你系3个月，你就要话俾佢听啊，我未死啊，咁样就签翻张嘢，咁样佢咁你嗰张八达通又可以再用过咯噃。即系抌咗30蚊按金啫。 总之一句啦，即系接翻上次讲就系、是啊，你如果去过好多地方，包括埋大陆几个大城市嘅地铁，你就会知道香港嘅地铁系几 扑街啊， 几扑街咯。 系 先吓，即系香港就冇呢啲歌仔唱， 冇呢个就系香港最平，试过一次咧，就唔知系2蚊，仲要系星期日，仲要系长者先至可以平。 感觉系好似比乞衣咁。 系咯， 即系我就系觉得， 而家取消埋添香港。即系你话大陆咧，即系有呢啲嘢咧，系即系基层嘅嘢咧，同啲市民、小市民嘅福利咧，佢哋真系比香港做得好。 唔明白，如果你去到好多地方，你就会知道咧，每一个地方嗰条地铁，因为地铁系主干嚟，系成个城市嘅主干，所以因为每个人都喺个即系喺一个好主要嘅交通工具，所以根本咧，我唔理你间地铁公司系赚钱蚀钱， 系啦， 其实你系真系为人民服务 嘅， 咁你变咗你唔可以收得贵，即系唔可以用一啲。香港成日用嘅谋论就话，我又要保证呢个地铁今年又要赚几多个 percent 啊！我呢啲 this is all bullshit 嚟噶，即系你系要系真系要服务噶嘛，所以你每一个国家嘅地铁都系好平噶，唔系似得香港咁样，喂大佬贵到啊天水围嗰啲成日话出唔到嚟，就因为 出唔到嚟啦，咁 地铁 50蚊 唔够钱搭火车，唔够搭，即系呢个系荒谬啊！呢个系包括我哋嘅祖国都系做得好好嘅。吓、 啊， 即系 咁，你有冇啲大陆好嘢啊？ 我啊，死啊，真系 冇，下次啦， 太激动啊，唔系好大记得，下次我记得我先再讲啦。 好， 你咪时间差唔多啦。 系啦， 好啦，咁啊，得闲有机会啊，再搵阿 S 上嚟，就再讲下啲大陆嘅经验啦、经历啦。吓、啊，咁我哋下礼拜见到啊， 拜拜。 OK， 拜拜。 拜拜。